就要说再见。往事一幕幕的重演，多么留恋。从热心的到底爱，比我给你的还要多。恍惚的梦，叫我向谁说？相逢。